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前进不换，太熟悉我的汗，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背了6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。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欢迎你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。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，来自陈奕迅演唱的《你的背包》。这首歌曲既温暖又有沧桑感。一只背包，它用的已经很旧了，可那是爱人曾经留下的东西，代表了一份多年的情感，一份无奈，也承载了很多的怀念，绵延至今。一份真挚的情感，它是不会被时间所限制的，不管多久也不会被遗忘。陈奕迅唱出了爱情留下的余伤，让人怀旧，让人伤感。 思念的 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地球它又公转几周。 生人旋律简单，但是却朗朗上口。或许你在年少的时候听不懂蔡健雅的歌曲，而在长大之后，心里的眼泪融进了那寂寥的歌声，大多苦涩却又回甘。这个总在发片前就失恋的女人，写出了最现实的爱情故事，也让人在歌里流着眼泪笑，带着笑容哭。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继续来听崔健《花房姑娘》。

心的压力压得我好累，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，开始慢慢卸下防卫，慢慢后悔，慢慢流泪。做人何必定得那么狼狈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。 男人哭吧不是罪，这首歌曲不仅获得了男歌迷的青睐，认为刘德华唱出了他们的心声，道出在感情世界里男人并不是什么强者硬汉子，而且呢也获得了众多女歌迷的认可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刘德华在情感上日臻成熟，有了一种理性男人的味道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邀请您听到的歌来自黄小琥，你把我灌醉。 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。

是很美，真像我梦里有的画面。可是这个世界那么多变，是眼睛不经的起世界。 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花样的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，唱一唱。 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。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熟悉，可是呢唱法却不一样哦。这是崔健带来的南泥湾，而对于这首歌还有很多的故事。还记得在87年的时候呢，因为他用摇滚的方法来翻唱了这一首歌，当时呢崔健是遭到了很严厉的处分，还离开了北京歌舞团。当然呢，也许是他从来都没有进入到主流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崔健所遭遇到的寒流好像对他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，反而使他的名声更加具有影响力了。今天第二首歌要送到的是叮当的《我爱他》。 他的情况留在某一节车厢，比夏天里的风，比回忆还重，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，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。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，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，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，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。

爱什么稀罕，这是由陶喆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。其实当我们第一次在创作的名单当中看到陶喆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会以为这首歌应该是一首蓝调的或者是说 R&B 风格的歌吧，可是听完之后呢却有一点意外哦，因为这首歌是一种非常适合阿妹的那种 rock 的风格。其实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鼓点的运用，正好能够把张惠妹的那种歌声给衬托出来，但是呢又不会喧宾夺主。接下来要继续推荐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配器非常丰满的歌，苏打绿《异次元的玫瑰》。 你的眼神一朵异次元的玫瑰，盛开却不枯萎，倔强却不虚伪。你的心是一朵深溪水的玫瑰，干燥却不憔悴，艳红却不暧昧。 清风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，不算流传很广的啦，可是真的很好听耶，前奏很赞，而且旋律也超级棒，歌词呢当然是一如既往的很美的啦，最重要的是它的配器哦，听着呢就让我们会想到某个电影的画面，或者是说某个动画片的画面。其实听到一首好歌的时候真的是一种享受。我们来说一说夏天最享受的事儿是什么吧，应该就是在空调房里，然后吃着冰棒或者西瓜，在听着歌神在那感叹说天气这么热。好啦，这是他的一首歌曲，来听到张学友。 我是小天道最彩虹，梳理我的头发，我的乱头发一直消失吹着我的脸，不管怎么播还是所有一堆脸的脸色，耳朵脸色还是这头发一起流到脸，天气这么热，我哪里都不想去，只能一直骑，因为我不想把你牵挂。

生活，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， 我生活中的我，工作中的我，朋友中的我，家人中的我，其实对于我是有不同的诠释，也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些理解吧。像张国荣这一首《我》呢，应该也是在诠释着他自己了。而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是很能够代表张国荣自己的心声的，他本人也都很喜欢他呀。我记得林夕这首歌的作词者，他也很多次都表示说，能够为哥哥写出这一首歌也是他的荣幸了。好了，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。他好像很久都没有出新的音乐作品了，但是影视剧作品倒是没有断，那就是我们的甄嬛娘娘孙俪，来听到她的一首歌曲《爱如空气》。好啦，今天小军的音乐盒推荐的就是这些歌啦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。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，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，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，淋湿我的思绪，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，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，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，留下泛黄的痕迹。我们之间的爱情啊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，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，不曾远离。Thank you.